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學之旅今晚將會進行最後一次的法國文學的介紹，用哪一位作家來結束我們一個很長盡的法國文學的巡禮呢？我們今晚選擇了、大家都最近可能看過他一個作品改編成為電影《情人》的一位法國的女小說家、劇作家、記者和電影藝術家的杜拉斯。玛格丽特·杜拉斯是1914年出生在越南的嘉定，她的父母都是在越南做教师的工作，她少年的时代当然就是在越南和柬埔寨成长。18岁的时候她回巴黎攻读这个法学和政治学，在1935到1941年期间她是担任法国的殖民部秘书，在1945年她加入法国共产党，在1955年就退党了。他是以小说《厚颜无耻之辈》是一个1943年的作品来到开始他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杜拉斯很喜欢在早期的时候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有人认为他作品的风格往往是将画面和对话互相交替，同时是兼有小说、戏剧和电影方面的特色，所以大部分都是被改编成为电影。譬如说在1950年很受人注意的一个作品就是《太平洋大堤》，以及1952年的作品《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这部电影也在艺术中心放映过的。在1958年写成而在1960年改编成为电影一个作品叫做《琴声如诉》，可以说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捩点，令到他成为一位公认的小说家。1960年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个电影作品《广岛之恋》就是令到他一举成名的，甚至令他晋身于成为当代法国文学的重要的代表。在1965年开始，他就连续发表了一些是反映印度支那现实的小说，譬如说《副领事》等等的作品，而且开始在他写小说的形式，譬如叙事的方法和人物的处理方面，是有一个很创新的手法，是可以说建立了独特的风格，被认为是法国新小说作家里面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杜拉斯在戏剧和电影方面都是可以说成就卓越，他在1965年、1968年和1984年是出版了三部的戏剧集，还在1983年是获得到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的戏剧大奖。他作为法国重要电影流派所谓左岸派的成员，他不单只是写了《广岛之恋》和所谓《长别离》1961年的这些这么出色的电影剧本，而且在1965年开始他是亲自担任导演的工作，创作了优秀的电影，譬如说1974年的《印度之歌》等等的。自此之后，他每年都有一两部的电影是问世。杜拉斯的作品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多到五六十部的作品那么多，而在国际的文化界也是有广泛的影响。虽然他现在年纪是不少，但新作品也是不断的面世的，例如在1984年写成的小说《情人》等等。而今天我们是会介绍他在1991年的一个作品被翻译成为中文的，翻译的名称是叫做《北方来的情人》。今晚同我哋介绍杜拉斯呢一个作品嘅咧，就系喺法国巴黎研读电影生活咗相当长嘅时间，王爱玲小姐嘅，唔该晒王爱玲。我就知道咧，就佢1991年嘅作品咧，就系被古兆新先生翻译咗啦，就叫做《北方来的情人》。咁你咧就睇过呢一个小说啦，咁你对电影又有相当研究啊，咁我相信亦都睇过佢一个喺香港好受欢迎嘅一套电影《情人》。怎样去看回这两个的作品呢？是不是听说就是他是重新再将这个故事，他少年时候的故事再重写一篇？ 应该话系嘅，因为我谂系杜拉斯嚟讲咧，我谂佢喺越南生活嗰段时间嘅经验咧，就喺佢嘅作品，即系话唔单止系呢两个嘅，就算系佢好早期嘅作品《太平洋的堤坝》或者系印度之歌啊、《富岭市》，即系一路落嚟咧，即系话嗰个越南嘅背景嗰、那个氛围咧，都喺嗰啲作品入边咧系好重要嘅。咁我諗呢個北方來的情人就係、是、基本上就係、是、係情人嗰個故事嘅另外一個寫法。 嗯 咁就即係我諗你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情人已經拍咗成電影啦，咁佢都即係初期嗰時都曾經參與過嗰、那個即係劇本嘅即係編劇嗰個工作嘅。咁佢呢一個呢一部新嘅小說呢，就基本上呢就係、是是佢嗰、那個知道咗佢嗰個中國情人過身之後，就觸發咗佢又即係再次執筆，即係再寫翻嗰段時間嘅一個小故事嗰、那個衝動嘅。 咁呢一個消息咧，其實大概係咩年份俾佢知道或者傳過嚟嘅？ 咁我諗應該即係照時間推測咧，佢花咗一年嘅時間嚟到寫嘅。咁啊，九一年出版，咁我估計應該係八九年啊，或者係八九年底咁上下。 嗯，或者有啲朋友咧就未必睇过电影《情人》啦，咁亦都系未必有机会咧系睇到，譬如话《情人》嘅小说版本嘅，咁或者想请你简单讲一讲呢一段嘅故事啊，或者同佢生平嘅关系点样？ 我谂个故事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即系你头先都提过佢细个嗰时就喺越南长大嘅，同佢嘅两个哥哥同埋佢妈妈咁。咁我谂戏入边基本上四个主要嘅人物就系佢妈妈、两个哥哥同埋个中国情人。咁、那个故事就讲佢只系嗰时应该系十四岁到咁上下啦。咁就喺一个即系偶然嘅机会咧，就认识咗呢个中国。即系越南嘅一个中国男仔咁就，咁呢个中国男子都即系我谂应该系廿几三十岁，我仲系一个大富之家嘅一个子弟。咁啊，讲佢哋一段好短暂，但系咧就即系好深刻嘅一段爱情嘅咁样。 喺呢一个所谓咧，即系细个嘅时候，佢喺作为一个法国人喺越南长大嘅经历啦。其实有啲乜嘢嘢咧系佢最深刻嘅感觉得到嘅。咁以至咧到佢譬如话。八一年嘅时候写《情人》呢个作品，到九一年咧有兴趣再将呢一个故事重写一篇啊。咁其实你觉得最吸引佢嘅，或者系佢未能够系忘记嘅系啲乜嘢嘅事件啊？或者系中间里边最关注嘅啲人生嘅课题？ 哇！呢、這个真系好大，因为即系牵涉到就唔单止呢两个作品，而系一路贯穿佢咁多年嚟嘅写作嘅好多嘅一啲课题嘅。咁譬如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贫穷。咁我谂贫穷呢个即系冇提喺佢嘅作品，即系情人啊，或者喺呢个北方来的情人入边咧，即系变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嘅。因为佢虽然系法国人，即系话喺越南，佢系一个即系。殖民者嘅一個身份嚟，基本上係咁，但係因為佢屋企即係家道中落，即係佢爸爸過身，就得翻佢媽媽係教小學嘅咁樣，就啲地好諷刺，就俾法國嘅政府係呃曬去嘅，咁就變咗咧就係好窮困，佢自細就一個好窮困嘅環境入邊長大，咁我諗喺呢一種好窮困嘅環境，加埋佢自己就令到佢即係即係自細就我諗會有一種好卑微嘅感覺，但另外一方面佢係一種係一個白人，係一個即係法國嘅殖民者嘅一個位置咁樣。咁我諗呢兩種一方面係一種極優越嘅一種感覺，另外一方面咧係一種好卑微嘅感覺。我諗呢個組成咗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因素。咁喺個作品入面，我諗呢樣嘢好重要。咁另外一樣嘢好重要嘅一個課題，就是、一路佢嘅所有作品入面都係好貫穿嘅，就係、是、一種即係唔可能嘅愛。咁譬如话喺情人啊，或者系北方来的情人咧，就系、是、佢一个白种嘅殖民者嘅一个身份，同埋一个被殖民嘅一个黄种人嗰种咁嘅种族啊、阶级啊各方面嘅一种唔可能嘅一种爱情。咁正如佢譬如话早期一啲嘅，譬如话响另外一部即系亦都系拍成咗电影嘅，亦都佢写系自己写嘅，就叫做《阿格坦与无尽的篇章》，就系、是、讲一个一对兄妹。佢之間嗰個好曖昧嘅感情，咁其實同樣嘅感情喺《北方來的情人》入邊，同埋《情人》入邊都有嘅，就佢同佢小哥哥嗰段幾乎近乎亂倫嘅一種兄妹嘅感情。咁我諗即係呢一類咁嘅呢啲都會係我哋都會見到好貫穿嘅呢主題。 当佢咧写《北方来的情人》，我哋今晚介绍呢部小说嘅时候啦，出版咧系1991年啦，咁佢亦都系差唔多几近80岁嘅高龄啦。咁好多时咧，一啲老作者当佢写翻佢以往嘅往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比较宽容啲嘅感觉嘅。譬如话睇《情人》咧，我就会感觉到咧，佢系以一个年少嘅无知嘅少女，唔系太去明白一啲所谓种族嘅关系，但系一个好直接嘅、好直觉嘅写法。但系今次喺1991年呢个作品咧，会唔会唔同咗个角度去描写，或者系睇事情嘅时候咧，会亦都会有一种所谓态度价值上边咧系改变咗。 我谂基本上嗰个价值观念咧，我谂相信佢都系即系都几一致嘅。咁无论响对种族啊，或者系对佢自己嗰段爱情啊咁样，咁譬如我哋好明显见到，即系佢。某方面佢係即係都相當坦白嘅一個人，即係佢唔會話隱瞞佢自己作為一個白人嗰種咁嘅一個身份。佢對於另外一種人種，即係嗰個越南嘅社會某一種隔膜。雖然佢譬如話佢同入面佢個媽媽個養仔係一個當地嘅細路仔叫阿青咁，即係大家關係密切，但始終咧你見到佢好坦誠咁樣，即係佢睇到大家之間嗰個距離。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的而且確佢係對於人。个睇法咧，总嘅嚟讲咧系宽容咗嘅。咁譬如话特别明显嘅咧，就话我谂系睇两样嘢。一咧就话喺佢第二部嘅即系《北方来的情人》入边咧，个母亲咧系变成咗一个系几乎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而唔系个中国情人。咁我谂呢个对母亲嗰、那个即系整个生命嗰个体会咧，咁我谂系佢再过咗十年之后，我谂佢呢个生命嘅成长入边咧，佢自己即系体会得到嘅，即系对佢妈妈嗰个体谅。咁另外一方面咧，或者對佢嗰個好邪惡嘅大哥哥嗰個態度，即係仍然佢喺佢描寫入面，佢個大哥哥仍然好似有個魔鬼咁嘅，即係佢同埋佢嗰個細哥哥咧，就一路都喺活喺佢嗰個大哥哥陰影下邊。即係佢始終都覺得佢話，但係我哋仍然都即係仲係愛呢個大哥哥。點解咧？就因為佢話我哋知道佢邪惡，但係佢自己可能唔知道自己係邪惡嘅。佢甚至到如果佢真係有一日殺咗佢嗰個細哥哥咧，佢都唔知道自己邪惡嘅。咁我諗喺呢個入邊，我哋見到佢即係對於佢大哥哥，雖然係即係對佢好多行為或者乜嘢咧，即係佢自己係好難忍受，造成佢自己好大嘅創傷。但基本上即係佢係原諒咗呢個大哥哥。 我哋知道咧，早期嘅作品《情人》咧，就系用一个第一身嚟写啦，咁好奔放啊，即系好直接嘅感觉。但系到佢1991年嘅作品咧，佢系用一个第三者咁样嘅角度嚟到去处理，又带出一种点样唔同效果出嚟啊？即系点样可以比较到？ 个效果真系好唔同嘅。我谂即系话，如果就即系作品本身嚟讲咧。我諗我自己可能係比較中意情人嗰本多啲嘅，即 係 因為佢就因為佢可能係用一個第一身嘅，佢完全即係嗰個敘事嘅先後啊，即係嗰啲嘢就唔係好重要嘅，而係話佢突然間有啲咩感覺，佢就會即時將嗰個感覺就好準確咁表達到出嚟。咁我諗即係話係嗰種好直接嘅感覺本身咧，我諗係好強嘅。咁而去到即係所謂氣氛啊嗰種感覺營造，但去到《北方來的情人》咧就已經係即係佢用一個全知嘅觀點嚟到睇嘅，即係我哋頭先講過，佢係基本上就係以佢為電影嗰個情人嗰個電影嗰個劇本咧嚟到做藍本嚟到即係重寫呢一本小説嘅，所以佢嗰個小説入邊佢亦都完全唔避忌話俾啲讀者聽，即係如果係。即係電影入面就應該係咁，即係話佢要即係讀者即係好清楚咁知道你睇緊嘅呢本小説其實係以前即係可以愛嚟拍電影嘅。咁我諗呢一個咁嘅辯證嘅關係咧，就即係向呢個新嘅小説入面咧，就係相當有趣嘅。咁我諗譬如話，即係當然一啲即係好個人嘅感覺嗰啲嘢咧，就變咗喺呢個小説入面咧，就變咗一啲比較客觀嘅一個抽離啲嘅寫法。 我相信當然都係同佢喺人生旅途上面咧，係去到一個夕陽期啦，所謂嚇。咁睇事情亦都係即係攞咗一個距離啦，比較係抽離咗個態度啦。咁剛才你都提到一點好有趣，就係杜拉斯嘅作品咧，往往咧同戲劇、同電影啦、同文學三位一體咁樣樣，好難分得開。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之後咧，想嚟到去再進一步討論呢一方面嘅特點。 哋咧就系喺度介绍紧法国女小说家杜拉斯喺1991年嘅一部嘅小说啦，就叫做《北方来的情人》。咁呢一部作品咧就系同佢改编成为电影《情人》嘅呢一个作品咧系都系好有密切嘅关系。咁你亦都刚才话咧系根据电影嘅蓝本咧系再一次写成嘅。嗱，我哋睇翻杜拉斯艺术方面嘅发展咧，往往佢系融文学、戏剧同埋电影于一身。但系如果喺文字上边，我哋点样睇到电影的元素呢？特别是譬如我如果我以《北方来的情人》为例，这个这样的特点是否仍然是把持住呢？ 我想杜拉斯的即是怎样说，他的小说或者他作品里面即是说有很多元素的而且确是具备了即是电影 的元素的。那我想也可能是因为这样他选择了即是即係自己拍咗好多電影啦，咁譬如佢對於空間嘅處理啊，佢啲小説入邊好多時都係描寫一個密封嘅空間啊，一個啲感情喺一個密封嘅空間入邊嚟到發展啊咁樣。咁譬如響《北方來的情人》就係譬如描寫佢哋呢個女主角小女孩同埋嗰個中國男人第一次相識，就大家坐喺個汽車入邊，喺個汽車嗰個咁細嘅空間入邊，佢哋即係點樣開始，即係話發展佢哋嗰個第一嘅接觸嗰個關係咁。咁更加係吸引人嘅，當然就係佢哋去咗即係喺中國城入邊嘅一個小單位入邊啦，就係即係貼近條街嘅，即係咁即係一道門就係一出就係出邊啦，係就大街啦，就好喧哗啦嚇。咁佢另外一道門出咧，亦都係大街嚟嘅，咁就即係描寫佢哋響呢個咁嘅好嘈嘅，好似喺街中心嘅呢個咁嘅密封嘅空間入邊咧，嚟到佢哋做愛啊，佢哋大家一齊即係大家相愛嗰個感覺啦，咁都係好強烈嘅。咁另外就係話，我覺得佢對於聲音或即係總嘅嚟講，就係對於成個氛圍嘅描寫咧，就係好準確同埋好敏感。攞個例子就對聲音嘅處理啦。咁譬如佢喺《北方來的情人》邊就亦都係有即係描寫，譬如佢去到中國街嗰時，即係嗰個周圍嗰個聲音嗰描寫咧，佢就係描寫得好細緻嘅。咁或者佢嘅屋入面听到出面嘅声音啊，呢啲咁。咁呢啲其实都系已经系好具备咗即系电影嗰个元素喺度。 咁我似乎杜拉斯呢佢系用埋佢嘅视觉同埋听觉一起嚟创作㗎。艺术中心呢就放过佢喺1950年嘅一个作品。咁就系叫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嘅，将个作品系改编成为电影嘅。咁直间咧都唔少观众咧系会中场离开。咁因为就睇到佢依一个比较年轻时期，1950-52期间嘅作品咧，就系好中意用画面同埋对话互相交替嘅。咁呢个咧就提醒人咧，杜拉斯咧喺60年代嘅时候曾经被称为咧系法国新小说其中一个表姐。咁佢就似乎唔系咁重视同读者嘅沟通嘅，而希望读者自己去进行理解唔一定要交代好详细嗰啲情节。咁比起佢晚年嘅作品啊，譬如《情人》啊，《北方来的情人》呢啲咧，就完全好似两回事一样啊。咁后者就比较直接同埋叙事式。你点样理解佢呢一个咁嘅转变呢？ 真系都除咗即系用可能用生活嘅阅历同埋即系年龄嗰样嘢咧，即系我都好难再想到即係第啲原因。咁我諗可能好同好多我諗从事创作嘅人呢，你即係初出嚟嗰段时间呢，就可能即係你会即係好刻意要用一种新嘅形式嚟到即係突破人哋已经做过啲嘢。咁即係嗰个形式本身嘅追求呢，就係一种即係最大嘅一个追求嚟嘅。咁但可能即係久而久之你生活嗰个即係点滴融入咗你嘅生命入面，就可能即係个形式嗰样嘢呢，就已经即係变咗唔係好重要啦。即係你写出嚟个作品本身，你自己最想即係最感受最深，你最迫切要表现出嚟嗰啲嘢流露咗出嚟呢，变成咗个作品本身呢，就已经係又係形成咗另外一种形式咁样。咁我有少少感觉到就话，到到佢后来形式嗰样嘢，佢已经唔再关注啦，呢样嘢已经唔重要。即係譬如好似我记得佢讲话佢写情人啊，或者后来嘅作品，譬如有一手头上一本佢最新嘅就係叫做就写佢嗰个而家仲係而家系佢嘅情人，一个好后生嘅男子同佢一段感情嘅。咁嗰部小说佢都系即係纯粹系即係话佢心諗到啲咩，佢就用最快嘅时间呢就将佢写咗落嚟。 即系话文字嘅本身佢都唔再整理嘅，而系事后咧佢先要再将啲文字咧就可能即系再做一个修饰啊咁样。 咁呢个可能亦都系一部分作家、大部分作家嘅一个心路嘅历程啦。咁、今日我哋系用一个女读者嚟到睇一个女作者嘅作品啦。譬如爱情啊呢啲啊，甚至虽然都系禁恋啊呢类咁嘅情况，但系好多时系女作者嘅一个关心嘅题目或者主题。但系你觉得佢写起上嚟啊，杜拉斯写嘅时候？有冇一啲咧，比起其他嘅女作家嚟讲咧，都系属于佢自己一啲独特嘅地方咧？ 我始终觉得即系佢独特嘅地方都系即系除咗个感觉本身咧，就系佢文字个韵律。即系我谂，始终觉得睇佢嘅小说咧，即系佢讲乜嘢都唔系太重要，因为始终佢嗰个故事讲嚟讲去都系差唔多嘅。但系倒系佢嗰个文字本身咧，就系好简单，但系咧个韵律性好强嘅。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系嗰个文字嘅感觉系最吸引我。 咁黄爱玲，我知道你喺巴黎生活咗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啦，咁对法文咧就系好非常之系熟悉啊。咁但系好多中国读者咧，佢哋只系能够透过翻译本咧嚟到睇到杜拉斯嘅作品。咁譬如话呢个《北方来的情人》咁样啦，咁翻译咗之后咧，会唔会即系减去咗你头先话嗰种句子嘅韵律啊，或者语文上边表达嘅一啲音节嘅感觉？咁如果佢哋系感觉唔到嘅话咧，又可以从哪些地方去欣赏这个作品 呢？我想这个翻译所造成的对一个文学作品的一个不足之处，我想不单止是杜拉斯的了，即我想是基本上所有的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是翻译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基本上。我想即如果是譬如说我们看中文译本是去看杜拉斯的作品，即是一个我想一个好的翻译的作家都仍然能够，即是说虽然不能够百分百，都仍然尽量能够掌握那个音律性的、那个本身那个操纵。咁另外一方面就话我头先所讲嘅，我始终觉得佢对嗰个氛围嘅描写咧系好细致，系好动人嘅。咁我谂嗰啲都系即系大家可以值得留意嘅啲地方嚟。 咁或者系视觉上嘅电影感啦，嗰啲可能就冇咗语言上边嘅隔膜啦。喺节目结束之前咧，咁为咗咧，我哋系用一个比较优美嘅形式啊，系完结咧啊，对于法国文学嘅介绍咧，想大家听一段啊，由杜拉斯嘅作品改编成为电影嘅《情人》里边嘅一啲嘅电影嘅插曲。咁咧就今晚非常之多谢黄爱玲嘅，就系帮我哋咧系介绍咗我哋喺一连串法国文学里边啊最后嘅一辑啊，系讲到法国现代嘅小说家、嘅作家啊、艺术工作者杜拉斯嘅《北方来的情人》。咁呢一个小说咧系刊登咗喺1993年1月99期嘅联合文学里边。咁下一个礼拜开始咧要做少少预告，就是、我哋会开始一连串俄国文学嘅介绍。咁首先咧就会系有两次嘅概述啊或者系概览先嘅，咁希望大家唔好错过。今晚唔该晒黄爱玲。 世界文学之旅，孔祥兴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